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二，农历8月1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就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慰问电。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科技界要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凝聚起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党的19大代表诞生记。 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 国庆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许多劳动者坚守工作岗位，为祥和假期保驾护航。 三名美国科学家分享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国拉斯维加斯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表示真挚的慰问，祝愿受伤者早日痊愈。 当地时间1号晚，美国西部城市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58人死亡，515人受伤，嫌疑人已经身亡。这起事件已成为美国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说，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起枪击事件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关。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当地时间1号晚间10点20分左右，美国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赌场外的露天音乐节惊爆枪击事件。当地媒体形容，现场传出过百下枪响，枪声震天。拉斯维加斯警方称，此次枪击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枪击案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2号上午10点30分就此发表讲话称，这是纯粹的恶魔行径。特朗普表示将降半旗致哀，他将于周三访问拉斯维加斯。 It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这起枪击案罪恶滔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国土安全部正在与当地警方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更新最新的情况和进展。 枪手为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内华达州麦斯奎特人，此前有犯罪记录，警方认为凶手是个人原因犯案。据称事发时枪手从酒店32层向人群扫射。枪击事件发生后，记者致电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馆，工作人员表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情况报告，我们将继续与美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中国公民的伤亡情况。就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提醒广大的同胞，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尽量避免前往人群集中的地区。如果获悉这个枪击事件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情况，请马上与驻旧金山总领馆联系，我们的联系电话是415-216-852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要结合实际回应经济发展对科技提出的新要求。从北京到安徽，从大型科研设备、国际合作到产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总书记考察过的地方如今都焕发出新活力和新动能。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科技界要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采制央广记者王义群、王思远、刘军。 你们辛苦啊！ 谢谢， 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 2013年7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是我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先进加速器物理技术研究的顶级综合性基地。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回忆，考察中总书记十分重视大型科研重器的打造，因为这是科技兴国的基础，也是细分领域和科学应用的前提。 北京政府电子计算机的1984年，当时是2.4亿人民币，当年一年的 GDP 是7000亿的，我们现在是70万亿的。如果有同样的比例的话，我们做一个大科学装置投入，我觉得几百亿。 王贻芳所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也是高能物理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多年来，高能所为工业辐照、精密检测、核医学成像等领域贡献出大批独立知识产权的科学重器和科研成果。科技创新少不了基础设施和大型重器，更不能忽视人才培养和产学研三方联动。2016年4月26号，在中国科技大学，习近平与学生们零距离互动，亲切交谈。中科大一直倡导产学研融合理念，鼓励优秀学生在校期间加入校内研究院，孵化科研成果应用，积极拥抱市场和资本。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吴茂前与新传媒研究院的同学们依托增强现实技术，从事新媒体科普和科学教育。学校研究院内部孵化，外部企业资本对接，一年多来，吴茂前所在团队已经实现自我造血。 我们目前已经在运作的两个公司，现在国家也是在鼓励在校里边包括老师学生自主创业嘛，对吧？所以就是其实这个身份相当于是两重双重身份。 总书记说，科技人员要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当今世界，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技术已经有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必须奋起直追，学习世界先进成果，更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生逢其时，责任重大，总书记的嘱托深深印在每一个科研人才的心里。 以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室全体年轻老师、年轻学生的努力，能够把这个实验室做成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实验室，为个人自身的发展，到为学校的长期发展，到为国家的贡献、为民族的贡献做我们一个贡献。 那么一年多来呢，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工作，刻苦钻研，在量子通信与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只是一个缩影，在全国还有无数个和我们一样的科研团队，我们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要有强烈的创新自信，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展区，展现了中国外交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在本展区以地球为背景的触摸屏上，参观者可以直观看到五年来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路线、国家取得的积极成果、构建起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正像展览现场解说员所介绍的，元首外交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起到了重要独特的引领作用。 五年来，习近平主席共出访28次，拜访56个国家，飞行里程约57万公里，足迹实现了对五大洲全覆盖、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展览中，除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地位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地区稳定与安全等内容外，还特别设置了全球领事保护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的互动体验。外交部12308热线工作人员刘丹介绍，12308是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的最接地气的窗口，它实现了外交的便民、利民、惠民。 如果中国公民出国遇到一些紧急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一个及时、专业、有效的服务。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凝聚起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党的19大代表诞生记。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全文刊发这篇文章。文章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19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选举产生了2287名代表。选举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坚持好中选优的遴选标准，严把人选政治观、廉洁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严格依照程序逐级比较择优，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选举纪律， 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文章指出，当选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明显提高，代表分布广泛，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较高，一大批在改革发展第一线、科技创新最前沿、脱贫攻坚主战场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党员当选十九大代表，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政治本色。文章指出，十九大代表选举圆满成功，为十九大胜利召开打下坚实基础，承载着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党组织的重托，2287名代表将光荣出席党的十九大，履行神圣职责，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擘画新篇。 十九大代表风采。 荀孝红，哈尔滨排水集团故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涛班班长，她很爱笑，但清涛工作可不像她的笑声那么轻松，不仅脏乱臭，一有突发情况或者暴雨堵塞，还要站在接近齐腰的深水里排涝。台风布拉万那年，荀孝红在水里一站就是10个小时，常年积劳成疾，落下了一身的病。 风湿关节炎呀、滑膜炎，疼得不行的时候就打封闭。 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不换个轻松点的活儿，荀孝红说，城市的美丽离不开清涛工作，他也习惯了和同事们一起苦中作乐。 比如说我明天我退休了，那我今天呢，我要把这个班组呢交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很信任的手里的，那种感觉是一个妈妈把孩子交，就在我的那个感情当中吧，就是已经是这样的。 早上9点，在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家长李娜带着自己刚满3周岁的孩子来到这里的早教基地。 基本上每周有早教课，我们每次都来。 早在2015年，长山花园社区书记吴亚琴就引进了当地首家早教进社区服务项目。为做好社区党建工作，吴亚琴以楼栋为单位组建基层党支部，在党员家门口挂上党员之家牌子，引导党员亮出身份。如今吴亚琴还整合辖区10几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社区大党委。扎根社区20多年，探索总结了1+6为民服务经验、4部议事工作法和民事调解12法，架起了党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在对居民的管理和社区的治理方面，就把它当作自己家来管。我吧，说实话，没有什么的豪言壮语，我们好多同行们都是这么做的。1000万个社区工作者都把自己都奉献一些，我们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王民18岁进入徐工，从一名基层车床工人做起，担任江苏徐工集团董事长17年。在王民的带领下，徐工集团实现了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海外收入突破23亿美元。目前，徐工位居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8位，是唯一进入前10强的中国企业。 我们有很好的国际化布局和国际市场的开拓，我们有一支宏大的、高质量的、专业化的、忠诚于企业和职业的人才队伍。 对于当选十九大代表，王民感慨万千。 我觉得我对祖国、对党最大的回报，就是用我毕生的精力，把徐工打造成一个真正的、优秀的世界级企业，让国人为之骄傲，让世人尊重的一个企业。这就是我的当代表的想法。 喜迎十九大。 经贸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近年来，青岛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先进的工艺技术，与金砖国家合作领域逐渐由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成为外向型经济新的增长点。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杨友宗报道。 We have just finishe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tire building machine. 在位于青岛胶州市的青岛软控机电工程公司，技术经理王振宇正在与俄罗斯客户沟通设备的使用情况。上个月，软控销往俄罗斯的第一台轮胎成型机安装完毕，投产后顺利生产出了俄罗斯这一规格的首条工程胎。 获得客户好评。软控全球市场副总裁徐传格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收到来自金砖国家的订单量增长超过40%。为了更好开拓金砖国家市场，公司还在巴西、印度等国家布局了服务中心，提供安装、调试、培训等服务。 我们的产品它属于一个长期服务的产品，不仅是一个买卖关系，形成合作伙伴的这种关系。 从产品出口到对外投资，青岛企业正在做大做深金砖国家市场。作为青岛市最大的原料药出口企业，近几年九龙生物医药在印度、俄罗斯迅速拓展市场，2016年与两国贸易额接近1亿元。最近青岛九龙生物医药集团将与俄罗斯麦德森生物医药公司开始正式合作，在俄罗斯合资成立一家制剂公司，预计年底开始对外销售。集团副董事长刘冠南： 俄罗斯制药行业如果是纯本土生产，它会有40%的优惠，这40%优惠实际上就是巨大的利润空间，也提高我们公司出口创汇的能力。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青岛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额为315.4亿元，同比增长51.4%，高于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速27.7%。其中，与俄罗斯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8%，同巴西进出口总额增长57.3%，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了青岛外向型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要努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通过改革创新和制度探索，到2020年建成具有江西特色、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造一批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在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方案提出，要以多彩贵州公园省为总体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立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成以绿色为底色、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谐为基本内涵、全域为覆盖范围、以人为本为根本目的的多彩贵州公园省。 国庆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旅游市场秩序良好，运行平稳，各地旅游接待人次实现收入均稳中有升。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10月2号，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14亿人次，同比增长9.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937亿元，同比增长10.9%。 国庆中秋假期，众多劳动者以及解放军武警官兵坚守岗位，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长假，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11当天，甘肃兰州五泉山公园游客量达到60,000人，是平时的3倍。园区绿化保洁压力也比平时更大。绿化管护员吕霞： 现在我们早上4点左右啊，就开始搞卫生，整个每户都要搞得干干净净，都是把它剪的、修的更美、更漂亮的。为了更多的游客，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在江苏泗阳康达医院 ICU 病房，90后护士王丽丽正在给10号床病人拍背，帮助其咳痰。对这个必须在 ICU 度过的国庆假期，王丽丽这样说： 虽然我们不能回家和家里人团聚，但是在科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病人的家人，病人呢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和病人一起过也是很开心的。 安徽省铜陵市天井湖公园一孔桥附近的浮桐码头，天井湖水上救生救援队的队员们正在驾驶摩托艇进行水上救援演练。志愿者王旭红： 牺牲我们自己与家人团聚的这个时间，轮流值班在天井湖3个容易发生险情的地方定点定人看护，如果要是游客发生了一些险情，我们第一时间会赶到现场，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 为保证落实战备制度不走样，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昨天发布紧急出动、防空袭、非战争行动等警报信号。旅政委赵立： 采取不打招呼的形式紧急出动演练，目的就是强化官兵节日期间的战备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确保遇有情况能够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就在举国欢庆的时刻，第16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的扫雷工兵却在执行着维和任务区最危险的任务之一。在黎以边境， 岚县一处未爆弹密集区进行扫雷。中国第十六批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扫雷组副组长曹翔： 前期在扫雷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销毁了几枚防不明地雷，所以说今天我们采用全面挖掘的方式进行再探测，确保无一颗地雷在通道里面。 维和任务间隙，工兵分队组织了舞龙舞狮和武术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维和战士侯攀： 越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升国旗的时候，内心的爱国之情更加的强烈，我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强大的祖国而感到骄傲。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首次突破100万件，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该项数据超100万件的国家。如何让技术与产业快速牵手，让创新与效益挂钩，各地知识产权部门积极为专利转化装配加速器。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2015年开始，青岛市采取政府引导、风险共担、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提供专利权质押贷款保证保险，解决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贷款银行按6:2:2的比例承担贷款风险，提供单次最高500万的资金支持。青岛农商行公司金融客户部经理张杰： 不仅我们银行能给他优惠了，然后政府还有基准利率50%的一个贴息，保费政府补贴80%，所以说企业他一年融的成本比信用贷款、比担保贷款都有优惠。 为压缩审批时间，落实放管服要求，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今年8月正式实施，优先审查适用范围大幅扩展，办理手续和处理程序更加简化，优先审查的适用对象也扩张到多个重点产业。新办法的实施不仅将促进专利审查质量的提升，更有助于改善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主任胡文辉： 实现快速审查授权、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撑国家产业布局，提升保护效果。 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得扎实温馨，各族群众嵌入居住，在一起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演绎出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央广记者张孝成、杨玄硕报道。 国庆前夕，克州阿克陶县的党培家里很热闹，七个不同民族的群众正在结对认亲。59岁的维吾尔族党员阿布都克里木和74岁的汉族老人陈维新结为亲戚。 阿布都克里木，阿布都惹伊木，取了汉族名字叫党培，他是一个孤儿。 党培是阿布都克里木给自己起的汉族名字。他6岁时父母双亡，是兵团团长的汉族干部把他抚养成人的。长大后，他一直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为汉族农民维修房屋，帮藏族职工借钱发展生产，还经常救助孤寡老人。他的小儿子党亮说： 夏天的时候，左邻右舍不同的民族一起唱歌呀、跳舞呀，逢年过节了，少数民族到汉族家，汉族兄弟姐妹们到我们家里相互拜年，饮食习俗方面尊重我们。 南疆重镇阿克苏地区今年建了100多个嵌入式学校、村庄和社区，15万户各民族干部群众结对认亲。地区行署专员马尔丹穆盖提： 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认识就是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共同建设新疆这块热土。 央广时评：白色垃圾不只是外卖的难题，撰写栾红。近期美团外卖、饿了么等手机客户端相继在下单确认页添加了无需餐具备注选项，消费者在百度外卖页面中也可以选择零套餐具。这些上线的新功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有数据统计，今年1季度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358亿元，并逐渐成为了更多用户的消费习惯，预计3年后用户规模将达到6亿。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让白色垃圾成了外卖行业绕不过的话题。不久前，北京四中院受理公益组织起诉3家外卖平台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更引发了舆论关于这锅究竟该谁来背的讨论。像白色垃圾宣战，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计。目前我国还缺少餐饮用具的环保标准，也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白色垃圾的回收利用体系，相关部门需要及时树立规范，划清生产、销售、消费等各环节责任和义务。当然， 外卖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目前百度外卖与饿了么合并，与美团形成行业双巨头争霸的新格局。从烧钱补贴开始的行业竞争，早已变成了一场有关流量、资金、配送、人力等方面的全方位较量。但是下半场大战拉开帷幕，绿色必须成为关键词。平台企业应该继续投入科研资金，提高包装的绿色含量，促进包装的循环使用，否则谁都无法走得更远。此外，没有买卖就没有污染，公众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白色污染的严重性。从树立环保意识到养成环保习惯，到底有多远？很多事情不怕慢，就怕不做。但愿每天围绕写字楼和居民小区的海量外卖垃圾，不会成为我们留给下一代的环境难题。 新闻动车组，雄安新区设立半年来各项工作推进顺利。食药监总局明确，药品经营监管线上线下原则一致。三名美国科学家分享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请听报道。 雄安新区设立半年来，租售并举和公租房为主的土地住房制度逐渐明晰，将让群众共建共享新区发展红利。本着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的目标，征地补偿、就业培训工作也顺利推进。备受关注的新区总体规划框架正在深化细化提升，22个专项规划基本成型。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 就是为了做好这个规划，我们先要把涉及到我们下一阶段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各项基础数据情况都搞清楚了，对老百姓负责，对未来历史负责的角度来编制好这个规划。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雄安新区报道。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决定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对此，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再次明确，网络药品经营审批放开不意味着监管门槛的降低，网络药品销售者应该具备药品生产经营资质，严格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开展网上售药，网下要有实体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网上网下一致的原则进行监督管理。据介绍，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已经着手制定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The Nobel Assembly at Karolinska Institute has today.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遗传学家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以及迈克尔·杨，以表彰他们在昼夜节律分子机制方面的发现。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医药学专家杨静。 获奖的美国科学家呢，基本上都是遗传学家。这次发现的这个昼夜节律呢，就是生命活动是24小时左右为周期的变动，那它可以影响到食物的光合作用，包括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现象，可能会对我们以后的药品的基础研究慢性疾病，比如说像这个肿瘤啊，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的基础研究的话，会有一些这个很大的发现。 央广记者韩萌北京报道。 中国黄金协会透露，截至去年，我国已查明黄金资源储量达1.21万吨，仅次于南非，位居世界第二位。 伊拉克政府2号再次要求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取消独立公投结果，为之后的对话创造条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满昭旭、郑兰，主播文奇、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奋斗多年买一套好房子，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 房子是用来住的，好房子一套就够了。中秋回家，月圆人圆，碧桂园。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